城市为何淡然，最寂寞的北极熊，最纯洁的孩子如何走过最肮脏的垃圾场，最混乱的回忆永远让我想起最专注的一刹那，最丑陋的世界偶然让我看到最美丽的一首诗。 Shestakovich 灭亡。Shestakovich